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设任何前提的同中国复交，这再次充分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尼加拉瓜政府代表劳雷亚诺·奥尔特加： 今天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完全符合尼加拉瓜人民的根本利益。尼方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方加强各领域广泛合作。 公报签署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尼加拉瓜外长蒙卡达举行首次视频会晤，双方正式确认了中尼复交联合公报中的所有内容。王毅表示，同中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是时代大势，不可阻挡。蒙卡达向习近平主席转达奥尔特加总统的诚挚问候。尼方表示将完全履行承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行动。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谈话指出，中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尼方加强各领域友好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尼加拉瓜共和国位于中美洲地区中部，面积 13.04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60万人，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主要产业为农牧业。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9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例，其中本土病例37例，内蒙古24例，浙江5例，云南5例，黑龙江2例，陕西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3例，其中本土23例，都在浙江。截至12月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222例。截至12月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8274万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第二阶段会议9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中外与会嘉宾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民主与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展开广泛探讨。与会嘉宾认为，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民主的实现形式丰富多彩，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对民主的定义强加给其他国家。 第13届海峡论坛昨天在福建厦门开幕，本届论坛继续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共有论坛大会以及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交流板块41场活动，加上福建有关社区市同期举办的活动共计56场。本届论坛邀请台湾各界嘉宾5000人，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区，今年1至11月人均减少垫付 1.41 万元。此外，15个省新增为国家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累计结算突破1000万人次。 今天，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20年。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入世20年，我国关税总水平由 15.3% 降至 7.4%。 中越两军和平救援2021卫勤联合演习昨天在越南芒街市某演习地域开幕，这是中越两军首次开展卫勤实兵演习。演习以某国发生地震灾害并爆发传染病疫情为背景，两军参演官兵达600余人。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首部故事片《跨过鸭绿江》将于12月17号起在全国电影院线上映。该片全面还原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弘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霸权、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钢铁意志和顽强品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2022北京冬奥会召开在即，多国人士表示，某些国家提出的所谓不派官员出席冬奥会是损害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做法，他们对北京冬奥会充满期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收到了国际奥委会发出的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邀请，并已经接受邀请。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波兹尼亚科夫表示，俄罗斯预计将派出大约有450名成员的大型代表团参赛，其中包括216名运动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委内瑞拉政府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报，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行径，表示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办好这一全人类的体育盛事。 本台消息，世贸组织和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当地时间12月10号在日内瓦共同举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高级别论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多边贸易体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过去20年，中国一直是全球贸易一体化推动增长和发展方面教科书一般的案例。伊维拉称，希望中国未来在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做出更多贡献。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6786万5289例，累计死亡病例528万588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61万7469例，新增死亡病例7940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775621例，死亡7921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53830例，新增死亡病例2195例。 根据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2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去年11月上涨 6.8%， 创198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12月10号在其官网发表声明，警告西方国家不要试图将乌克兰拉入北约。 英国高等法院10号批准美国引渡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请求。阿桑奇创办维基揭秘网站，曾曝光大量关联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外交电报和美军机密文件，揭发美军战争罪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赵初南、胡晶，主播文琪、方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风霜，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1年12月11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八。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9次调度会议召开。 北京冬奥会餐饮住宿、抵离、交通等业务领域工作稳步推进，冬奥专用车道明年1月21号启用。 延庆冬奥小镇冰雪旅游季开幕。 前门将打造京味文化体验式消费街区。 北京地铁推出10名长乘客快速进站服务试点，先期在5座车站启动线上注册。 本市下调新冠核酸检测价格。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9次调度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测试赛办赛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通报了上次调度会议以来的重点工作和重点问题，研究了冬奥城市运行保障总体方案、涉奥必要人员赛前来华工作闭环管理实施方案等事项，指出上周跳台滑雪和北欧2项洲际杯赛事取得圆满成功，要及时做好复盘总结，全力以赴做好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城市运行保障是赛事保障的重中之重，要细化完善总体方案，提高各种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培训和实战演练，尽快熟悉赛事任务要求和工作流程，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会议强调，要按期完成场馆相关设施建设收尾，加强场馆团队建设，确保人员按期全都到位，开展赛事组织、疫情防控、风险应对等培训演练，增强整体办赛和应急处置能力，做好各类志愿者赛前培训、赛时组织、赛后移出期管理等工作。会议强调，要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适时同步发布第二版防疫手册，做好宣传解读，按照防疫手册要求配齐专业防疫人员，储备好防疫物资，坚持实体化运行、扁平化管理，确保运行指挥部工作机制高效有序运转。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首都发展学习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聚焦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畅谈真知灼见、意见建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魏晓东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建好政协智库，组织委员专家围绕事关首都发展的重点议题建言资政，提出精准管用的意见建议，为首都发展献智力、添助力、增合力。要不断完善政协组织委员、委员引导界别群众的工作链条，面向社会广泛凝聚共识，为首都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就交通、抵离、住宿和餐饮等冬奥筹办工作最新进展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会上了解到，冬奥专用车道将于明年1月21号启用，请听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安介绍说，冬奥交通服务时间为2022年1月21号到3月16号。 对公交专用道实施在最内侧的赛时啊，调整为奥运专用道。在奥运交通服务期间呢，其他的车辆不在奥运专用道上行驶。北京市的奥运专用道实化工作将于12月31号前呢全部完成。整个冬奥交通服务的时间呢是在1月21号到3月16号期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外，所有的社会车辆正常通行。 餐饮方面，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说，各个酒店都设置了各种点餐、不同价格、风味套餐以及24小时送餐，从热量、营养、维生素摄入量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 中国的春节来了这么多客人，过午、元宵节这期间呢，都要准备一些饺子呀之类的这些食品。除此之外，还有北京、河北的地方特菜，让大家尝口鲜。我们在选择菜的时候，要求全部都要标上中英文的标识，有一些过敏源都要标志上。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客运航班减少，保障涉奥人员顺利来华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北京冬奥组委抵力中心主任张良介绍说，北京冬奥组委会同民航部门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班为辅的航班保障原则。 就是我们的涉奥团组可以自行组织包机，或者跟其他人员联合组织包机，也可以乘坐临时航班。临时航班是我们专门为冬奥会打造的搭载涉奥人员的临时航班。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商业航线，一定要是第一入境点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截至目前已经确定了有17家中外航空公司有意愿参与和运营北京往返香港、巴黎、东京、新加坡等15个城市的临时航班。民航部门还在继续挖潜更多的中转机场和临时航班，为涉奥人员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 新开发的抵力系统在测试赛中经过测试，功能性能符合预期。 这个抵力信息系统赛后也将作为冬奥遗产，用于重大航空运输任务的保障工作。 另据报道，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安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冬奥组委共筹措各类车辆4090辆，其中小客车全都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目前33个场馆交通团队、11个交通服务团队、16个场站运维团队、4个高铁服务保障团队等4类交通团队已经组建完成，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培训，并结合测试赛开展了实战演练。此外，京张高铁服务保障工作顺利开展，冬奥列车时刻表、票务方案、列车运行方案正在做最后调整完善。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海关了解到，相约北京冬奥会系列测试赛运动员通关工作全都完成。首都国际机场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唯一官方入境口岸，海关特意开辟了冬奥专用通道，全力保障相关人员顺利通关。据北京海关介绍，自9月22号第一批参加冬奥会测试赛人员入境，截至12月9号，北京海关共验放冬奥会进出境航班135架次，旅客4585人次。所有参加测试赛的境外运动员已经全都出境。据了解，年底前张家口赛区还将举行冬季2项国际训练周活动，另有奥运转播及媒体团组人员及物资将从首都机场口岸通关。 新闻广播消息，随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临近，作为北京冬奥组委总部驻地和重要赛区，石景山区全面提升各类政务服务窗口便利化水平，助力冬奥会相关机构和人员高效办理所需事项。在临近冬奥组委驻地的石景山区办税服务分中心设置冬奥绿色通道，成立冬奥退税专区，专门负责与冬奥会相关的税务事项办理。石景山区出入境办事大厅设立了3个涉外工作窗口，并设置多余种远程翻译保障。石景山区政务服务局还设置了首钢园区政务服务站，将自助办等便利化举措延伸到冬奥组委和首钢园。 冬奥小镇延庆区张山营镇冰雪旅游季昨天在世界葡萄博览园拉开帷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延庆区世界葡萄博览园内聚集着香蕉船、雪地马丁车、雪圈等众多冰雪娱乐项目的戏雪场地，欢笑声不断。记者看到好几位小朋友在跟随家长坐着雪圈从雪坡上飞驰而下后，扬着冻红的脸蛋还要再次体验。带着4岁女儿前来游玩的李红霞说， 现在借着办冬奥的这个机会，给我们也带了很多的冰雪的活动，自己体验一下，然后多了解一下这个咱们冬奥会的这个知识嘛。也是 延庆区世界葡萄博览园副经理兰兰告诉记者， 今年世博园冰雪嘉年华活动在冰雪体验项目上增加了不少亮点，活动从12月11号持续到明年2月中旬。 一个是体验区，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冰雪场地，造雪面积呢，户外一共大概有4万平方米左右，为市民朋友提供将近20余个戏雪的体验项目。冰场呢，我们有2块戏冰戏雪的娱乐项目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比较有这种竞技性的团队项目，像我们的旱地冰壶，还有我们的高山VR 体验滑雪，也是希望借助这些冰雪体验项目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冬奥会预热宣传，营造更浓郁的冰雪氛围。 据张山营镇副镇长侯小颖介绍，作为冬奥冰雪小镇，今年张山营镇冰雪旅游季期间将推出17个系列活动。 体育类的，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市青少年高山滑雪锦标赛在我们的万科石金龙滑雪场举办。今年的世博园的冰雪嘉年华来说呢，我们又增加了亲子冰雪运动会这些系列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有反季节的采摘，包括我们的温泉资源以及民宿资源，也欢迎大家到张山营来体验冰雪、泡温泉，同时到民宿当中参与我们过大年的系列活动。 近年来，张山营镇确立打造冬奥冰雪小镇发展思路，冰雪运动产业发展迅猛。据侯小颖透露，未来张山营镇有计划再添一座大众滑雪场。 除了我们现有的冬奥场馆以外，石金龙滑雪场，再加上未来我们在山上还要再建一个大众滑雪场，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承载更多的我们的滑雪爱好者。这个呢，正在做前期推动前期的一些工作。 东城区人代会昨天举办主题为“打造文化发展高地，持续增强文化影响力”新闻发布会。未来5年，前门将高标准实施街区保护更新计划，实现前门商圈文化复兴，打造京味文化体验式消费街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发布会上，前门街道办事处主任郑芳介绍，未来5年，前门将高标准实施街区保护更新计划，打造前门地区一轴一街一带一廊五区， 延续鲜鱼口、兴隆街历史脉络，重塑地区市井文化特色，推进三里河公园公共空间提升，向两侧平房区延伸，打造西打磨厂文化探访创意廊，打造京味文化体验式消费街区。 天街集团总经理李军表示，未来5年，前门大街将全力建设具有京味特色与现代活力的高品质步行街区。 未来5年，前门大街将加大低端商业、旅游密集型业态的清理力度，推动业态更新调整和优化升级，搭建素质加消费新平台，重点整合老字号品牌餐饮、传统曲艺演出等特色资源，形成能叫得响的前门夜游品牌。 未来5年，王府井地区也将变得更有韵味、更时尚、更动感、更智慧。王府井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崇远介绍， 推动王府井的素质策展中心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构建线上文化金三角，元旦左右就会推出一个线上文化金三角的市集，以手电经济为引领，推动街区这个品牌国际化，以免税经济为突破，推动持牌机构在王府井开设特色鲜明的城市免税店。 东城区文旅局局长向旭东表示，未来5年，东城将打造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标杆，按下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快捷键。 我们要高水平的运营东城文化活动中心，这活动中心今年年底就会投入使用。我们要探索建立东城的文物保护基金，搭建文物活化利用的统一的运营平台，同时我们要切实发挥非遗传习中心的阵地作用，构建东城非遗 IP 的授权系统平台，让非遗共享市场红利。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朝阳区打造的新闻加发布平台北京朝阳新闻发布厅昨天上线，平台将通过实体新闻发布厅加云端新闻发布厅的融媒传播形式，打造新闻加发布加传播的全链条和一站式信息服务枢纽。在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朝阳区公布了过去5年建设发展成就。过去5年，朝阳区 PM2.5 年均浓度较2016年下降48%，疏解升级商品交易市场154家，新建改造便民服务网点577个。下一步，朝阳区还将优化提升区域功能，实现建成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超过90%，完成农民回迁安置房建设，实现8.4万农业人口整建制转居。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提高地铁长乘客的进站速度，北京地铁推出实名长乘客快速进站服务试点。 这项服务以乘客主动申请、自愿承诺、实名核验、安全出行为原则。乘客线上申请并通过核验成为实名长乘客，就可以享受实名长乘客快速进站服务。北京地铁昨天先期在天通苑北、天通苑、天通苑南、霍营和回龙观东大街五座试点站启动线上注册工作。乘客可以通过下载北京通 APP， 在地铁信义行模块中申请。快速进站服务试点将在12月下旬在五座试点站开通实名专用通道，届时实名长乘客可以通过实名专用通道快速进站。 石景山区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石景山医院以及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陆续上线先诊疗后付费的信用医疗新模式。截止到10月31号，超过17000名市民申请开通信用就医。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来到石景山医院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上午就诊高峰时段，记者在石景山医院门诊大厅内看到挂号缴费窗口排队的队伍并不长。吧台信用加医疗自助服务一体机分流了一部分患者，宽大的屏幕上显示着颜色鲜艳的各个功能模块，信用挂号、信用授权、信用缴费类型一目了然。就诊患者邵女士说， 我是第二次了，就省略了很多环节，挂完号我就去看病，看完病大夫开完药我就去直接结算就可以走了，至少省了有半个小时。 尽管移动支付、智能自助设备已经在医院有了不少应用，但诊间支付、急诊不及的就医痛点依然存在。为此，石景山医院今年10月起率先在胸痛中心诊室、急诊抢救室、妇保等急症患者需多次缴费的科室开通信用医疗，极大优化了急重症诊疗流程。石景山医院院长刘鹏说， 最近两个月注册已经达到2000多人，实际使用已经500多人，和既往对照，每个病人在医院减少排队15分钟时间，对急诊的效果更明显，可以降低死亡率、降低致残率，老人不会用手机，他子女可以绑定，回家以后子女代交都没问题。 如果信用就医患者超出48小时没有缴费，保险公司也会向医院先行赔付，再向欠费用户追缴。催收后3个月内仍未补缴的用户将被列入信用医疗失信名单，并同步给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信用就医的背后是信息系统的支撑。北京国资公司所属守信公司首创信用医疗结算平台，守信医联副总经理何松表示， 信用医疗结算平台打通了医院结算对账系统，整合了银行、保险多种授信支付方式，最终实现了医院就诊业务流程的再造。接下来我们会在全市16区跟医疗机构合作进行信用医疗结算平台的推广。 截止到10月31号，全市已经有超过1.7万名市民申请开通信用就医，信用结算总金额近240万元，患者总体满意度达到96.5%。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近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组织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80多名专业人员动用装备30多台套，在国网北京检修公司卢城基地开展了北京重要电力设施防护行动演练。活动以提升城市生命线工程综合防护能力为主题，采取情景导入、实兵实装、现场作业、视频直播的形式，演练了组织筹划、队伍集结、信息报送、目标防护、主动抗击、协同作业、应急处置、抢险抢修等内容。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从今天起，本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样本价格由每次58元降低到35元，5样本、10样本混合检测价格同步由每样本18元、13元统一降低到8元。此次是本市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第6次动态调整。 教育部考试中心昨天发布，恢复北京地区托福网考、雅思、GRE、德福、日本语能力测试等各项海外考试。考生要满足考前14天内没有境外或涉疫地区旅居史、没有新冠肺炎病例及高风险人员接触史，并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相关要求后才可以参加考试。 市教委、市卫健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推进健康校园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60%以上，